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Zenefits， 一个卖保险的创业公司。在创业圈里说起 Zenefits， 即便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起码也是鼎鼎有名。一个公司从创立两年就顺利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到因为一系列事情从顶端摔下，整个过程可谓跌宕起伏。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创始人的聪明才智和独特视野可以成就一个公司，那创始人的利令智昏也可以毁灭一个公司。Zenefits 呢，创办于2013年，创始人是著名的前印度裔 CEO 帕克康拉德和拉克斯斯里尼，前者呢主管整个公司，后者则是 Zenefits 平台的主要开发者。公司创立伊始，主要目标是帮助初创公司和小企业找到合适的保险，以及呢管理他们的员工福利。这里呢，我需要讲一下，美国啊没有政府统一提供的保险，传统意义上员工和家属的保险都和就业挂钩，是由雇主提供的。比如意外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等。这种传统做法呢，对于大企业还好，对于初创型企业来说，寻找合适的保险并非易事，而且成本很高。一方面，各种保险呢是美国公司福利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之所以是必不可缺，那并非法律规定一定要有，而是美国整个国家依赖于保险。保险呢由雇主提供，又是整个国家默认的规则。不提供保险的公司，无论大小，无论行业，都很难招到雇员。另外一方面，各大保险公司只愿意和大公司谈协议和折扣。对于小公司来说，大保险公司啊看不上这点蝇头小利，所以小公司买保险既不会有好的折扣，又很难得到大保险公司在服务上的优待。这样选择价廉物美的保险，成了初创企业和小企业的一个痛点。Zenefits 切入到这个市场，并以此来解决初创企业和小企业的痛点。可以说 ，CEO 康拉德呀，这个人的确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有 Zenefits 这样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小公司可以一条龙的从 Zenefits 解决保险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有了众多小企业的加盟，通过规模效应 ，Zenefits 也就具备了和大公司一样的收到传统大保险公司优待的客户量。最终结果呢，是小企业更容易买到保险，大保险公司只需要和 Zenefits 打交道，而 Zenefits 自己也赚到了钱。这是非常典型的共赢模式。伴随公司业务的发展，2014年 Zenefits 在原本简单卖保险的平台上又增加了很多功能，比如交通补助、 401k 养老金计划等。这些东西的引入让 Zenefits 的平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帮助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寻找合适保险的平台，而是变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源平台。这也让它和老牌的人力资源平台 ADP 和新贵 Workday 之类的企业产生了直接的竞争关系。2014年呢，是 Zenefits 非常重要的一年，这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业务发展已经非常好。华尔街杂志更是专门撰文评价说，这样的发展速度对于初创型企业是非常罕见的，这让 Zenefits 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接下来的2015年， Zenefits 继续扮演当红炸子鸡的角色，荣升为硅谷最热最受欢迎的一家创业公司。同时呢， Zenefits 拿到了约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更是达到了45亿美元。与此同时，伴随着公司的发展， CEO 康拉德也开始在光环下膨胀，做事情啊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2015年呢，发生了著名的 Zenefits 和 Uber 的 offer 事件。一个程序员在美国版的知乎 Quora 上提问说，自己手里有 Uber 和 Zenefits 两个 offer， 到底应该去哪家？结果啊，这个问题把康拉德给招来了。这位 CEO 亲自作答并表示，你还是别来 Zenefits 吧，你的 offer 被收回了。就这样，这位程序员失去了一个到手的 offer。 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程序员的简单提问，公司 CEO 就上来回答并直接取消 offer， 这无疑对公司形象没什么好影响。可是呢，这位 CEO 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做了，这让这家估值45亿美元的公司被迅速推上了风口浪尖。2015年呢，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薪资管理服务提供商 ADP封锁 Zenefits 的访问权限。 Zenefits 迅速发表博文表示啊，这是 ADP 这个老公司害怕 Zenefits 作为新公司的竞争。之后呢， ADP 开始起诉 Zenefits 乱说话，这场官司打了4个月，之后呢以 ADP 撤诉告终。2015年底 Zenefits 推出了类似 ADP 的产品功能，正式和 ADP 进行竞争。此外，媒体在2015年底揭露，最早于2014年开始，Zenefits 让不合格的销售人员参加卖保险，违反了所在州的法律。 2016年 Zenefits 在公布的一个内部调查中发现啊，自己的 CEO 搞出了一个软件，它可以让加州卖保险的人不需要学习就通过加州的保险培训考核，违反了加州法律。 Zenefits 的调查把矛头指向了 CEO 康拉德，为了显示公正， Zenefits 又雇佣了第三方独立机构做进一步的调查。在得到调查结果后，Zenefits 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把这个事件的调查结果主动上报给了各州的相关部门。这个调查最终导致 CEO 下台，原 CEO 大卫·萨克斯上台成为新任 CEO。 由于这个违规操作让没有执照的人卖保险，还帮助别人考试作弊，虽然说 Zenefits 自我检举，却也不能免除处罚。 Zenefits 前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各个州谈判，希望解决这个违规的事情。田纳西州呢是第一个谈妥的，之后陆陆续续的 Zenefits 又谈妥了几个州，包括加州、新泽西州、南卡、华盛顿州和德克萨斯州等等。然而呢，有更多的州啊等着 Zenefits 去谈，也不知道最后又谈到猴年马月去。为此啊， Zenefits 付出了很多钱，包括交给加州的700万美元罚款，这让其现金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为了节省成本，避免现金流枯竭，新上任的 CEO 立刻宣布裁员250名员工，半年以后又裁员109名，两次总共裁掉公司约1/4的员工。同时在第二次裁员之后，新 CEO 又给经历两次裁员没有被裁的员工一个为期2个月的包裹，名字就叫 The Offer。 这个包裹的内容是，公司只需要你们里面最优秀的人，我们需要你们尽快开始做新的系统和功能，需要你们加班加点的帮助公司做开发。CEO 呢给了大家2天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包裹，据说只有约10%的员工接受这个包裹留了下来。简单来说， CEO 希望大家都一个人顶2个乃至一个顶3个的加班加点干活，和公司一起度过难关，但是却不愿意给员工更多的工资。这两次裁员加上 The Offer 让 Zenefits 丧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开发人员。与此同时呢， Zenefits 很快就开始面对投资人的压力，2015年的融资和估值是在前 CEO 作弊的信息没有被披露的前提下做出来的，投资人觉得自己被骗了，所以高估了估值。2016年6月新 CEO 决定调整去年投资人的控股比例，这一调整呢，直接给投资人啊增加了近1倍的控股比例，也让 Zenefits 的估值从45亿美元下降到了20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资人的压力，却让 Zenefits 的投资人获得了更多的股权和投票权，进一步减少了 Zenefits 独立运作的可能性。2017年2月公司的财务恶化导致 CEO Sachs 下台，杰伊福尔谢上任新 CEO。 新 CEO 啊也算得上是久经沙场，曾经一度做过 SAP 和人口软件的副总裁，且曾在2家创业公司做过 CEO。 只是啊，福尔谢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继续裁员，因为控制成本除了裁员啊，实在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Zenefits 呢在上次大规模裁员和变相裁员之后，这次又裁员 40%，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公司从上坡路走向了下坡路。一个初创公司创业2年后的2015年就成为了独角兽，估值45亿美元，此后却又一天不如一天，估值不断下降，不断裁员。这一切都源于第一任 CEO 的作弊式扩张。我们必须说，第一任 CEO 开始创业时所选择的切入点非常好，极有商业眼光。 Zenefits 的出现确实帮到了很多企业，尤其是为创业企业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痛点问题。然而至此以后， CEO 啊似乎就开始膨胀了，利令智昏这个词语不无道理。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是创业的那位 CEO， 在2015年以后会怎样去发展 Zenefits 呢？假如你是现在的 CEO， 又将如何带领这个公司